斯基春之祭，诠释古典乐明天的精髓。详询6655000。 目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清晨七点，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声音，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是元宵节了，先祝福大家元宵快乐。 元宵快乐， 送给张靓颖，我要的。这是来自张靓颖昨天凌晨发布的新歌哈， 哇！ 就其实大家都知道靓颖算是劳模了，就动不动发歌没有什么奇怪，但这次非常的任性，就是3月1号凌晨没有任何征兆发出来的之后也没有什么文案， 嗯， 歌曲封面就直接用了无数个写了我要的草稿纸来敷衍。 但是我觉得这个反而起到了一种非常好的广告的效果啊，很多人呢，哎，这首歌曲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文案这么的潦草，到底歌是什么样子，刚出来那几句我觉得就已经有很强的代入感了，所以我觉得这种发歌方式只要是歌曲的内容和质量有足够的保证，也不妨是一种可以尝试的一种路数哈。 嗯，蛮好听的，我要的。这是今天早音乐秀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曲。我们接下来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先看一下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4度，受到了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的天空当中呢有一些薄云的出现，好在云层比较高而且厚度有限，对今天白天气温的上升影响不大。预计呢今天最高气温是10度左右，比昨天最高的气温呢高出了1到2度，而中午前后天气会暖和不少，适宜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哈。 今天是元宵节了，大家可能关注的就是晚上赏月的状况。今天夜间呢因为薄云层，所以使得圆月时隐时现，赏月的时候呢倒是别有一番情趣的，只是要提醒大家夜间天气比较冷，所以您关灯赏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了。具体的一些预报的数值，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日有10度，最小相对湿度是30%。今天夜间是晴转多云有轻雾的天气，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0%，能够感觉到天气回暖了，非常的舒服哈。 嗯， 三月的第二天，同时呢也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签到情况。签到第一名是王涵明，第二名 D， 第三名是小肥哈鲁哈，第四名是王欢，第五名是雪云轩。 好，来看一下第六名是燕子，第七名呢是三个水果，第八名是 Alice John， 第九名是刘金龙，第十名是安安。来恭喜一下以上的十位朋友。 嗯，特别喜欢咱们的听众朋友哈，就是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嗯，但有的时候也觉得说你们太熟悉我们的套路，也不是一件什么好事儿。 每天都要进行一个这个今天是什么环节抢答猜谜的感觉的过程哈。 因为每天都会设置互动话题来跟大家一起互动，然后让大家上班路上多一些欢乐来一起分享。 对， 但是每次到一些特殊的节庆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猜到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什么。 嗯， 培培你今天答对了，他来跟我们说今天讨论的话题不会是最喜欢吃的元宵馅儿吧。 哎，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还真是元宵或者汤圆，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哈？ 没错没错，其实在元宵开始之前哈，因为这个元宵生产企业已经提前的在备货了，所以其实今年的这个元宵节前的数据已经有大揭秘了。黑芝麻馅儿成为了人气担当，但是豆沙馅儿成了潜力股，但是在这当中呢还有一只异军突起的，那就是肉馅儿的 肉馅儿元宵。 对，就是上海那边人就是比较偏吃肉馅一类的鲜肉汤圆，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说听都没有听过，或者觉得说这是什么样的黑暗料理。 哎，但是我觉得如果去尝试一下其实也不错，因为之前呢我觉得吃粽子好像也只能吃白糖，就是白米的糯米粽子，或者是吃这种里面包枣的这种，从来没有吃过肉馅粽子。 但我尝试过一次，就是包排骨的。 包排骨 真的特别好吃。 我去了南方之后啊，后来我发现有很多很多种这种有肉馅的粽子，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哈。 所以看看大家的答案了，元宵或者汤圆你喜欢吃什么馅的，欢迎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那接下来呢就用一首歌来代表我的答案吧。 我轻轻的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的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生活，加一颗奶。 的温柔，我静静地尝一口味道香浓的说，不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静静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只会微笑的看我。我静静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 尽管现在汤圆有很多的新的品种哈，但是我个人最偏爱的还是甜甜的， 听出来 了，只要它是甜的我都喜欢吃。 对，周杰伦这首歌曲甜甜的这个名字呢，就应该是代表了你喜欢吃的这种感觉。但如果是刚才我们说到这种怪异的口味的城市的话，我估计我会选择另外一首歌曲，就是陶喆的宫保鸡丁。 宫保鸡丁馅儿的元宵怎么想的？ 怎么样啊、 我的天哪，太厉害了。元宵或者汤圆，你喜欢吃什么口味什么馅儿的哈，依然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那么今天晚上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元宵节晚上的观月夜了，其实也叫做元夜。这是北宋词人欧阳修，他曾经写过一首诗，是这样写的：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其实当中的这个元月指的就是今天晚上元宵节。 对，后两句诗是非常非常的著名，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元夜呢是元宵节。那其实元宵节呢又叫上元节、灯节，赏月、看灯以及猜谜语是元宵节的三大主题。那这个吃汤圆的风俗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应该可能是从宋朝开始的啊。 那今年呢，北京市场上的元宵和汤圆您可以放心吃，因为现在的抽检结果显示，目前的所有批次已经全部合格了。 太棒了，大家只要考虑馅儿的口感就可以了，不用考虑其他的。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 北京 SKP 时尚梦想之地邀您共享春夏协力节，3月3日至11日，女鞋男鞋10倍积分，刷银行卡赠购物卡。3月8日更有女神专项活动，大旺桥华贸中心内北京 SKP。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We were just strangers. I was just playing around. So I didn't wanna work it out. Nah, I didn't wanna work it out. Thought something was missing, or we were too different. Baby, I'm looking back now, and I really should've worked it out. Yeah, I really should've worked it out. Because now that you're gone and I sleep alone, I can't help it. I want youSo dumb, boy. I should've known that you're the one. Boy, I should've known that you're the one. So if it's not too late, I just wanna know, babe. Tell me if we could still run, 'cause I finally know that you're the one. Yeah, I really know that you're the one. Because now that you're gone and I sleep alone, I can't help it. I want you. I miss 这是来自 Camila Cabello 在退出之前的 Fifth Harmony 带来的一首 Bad Together。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时间当中还特别适合大家相聚在一起来共同庆祝元宵佳节啊。刚刚有跟大家提到了赏月看灯猜灯谜是我们元宵节的三大主题，那么北京呢有哪些既可以赏花灯猜灯谜又可以体验传统文化的好去处呢？接下来就要给大家做一些推荐了。 为您推荐到的是崇外的非遗博物馆以及千年古村的高碑店。前年开始呢，拥有220多盏花灯的花市元宵灯会将在崇外的非遗博物馆连续举办3天，而市民呢可以免费的前往参观。在这儿呢，这个月饼盒啊、包装袋啊，以及呢饮料瓶、茶叶桶等等，甚至是过年用剩下的旧红包，都可以在居民的巧手设计之下，变成一盏盏独一无二的元宵节的花灯。 而且在崇文门地区颇有名气的风筝张也特意带来了自己的作品，就是一个用扎风筝的材料制作成的大型孔雀花灯，同时也闪出有着五彩的灯光。光是这个花灯啊，风筝张就制作了足足20天，所以在崇外的这个非遗博物馆呢，您都可以看到这些好玩的图景。 大巧手哈，这个我觉得北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太有福了，你看过年的时候可以去逛逛庙会啊，这个马上呢到元宵节了，还可以看到这么有感觉的这样一个大型的一种灯饰的一种展示，真的是非常不错哈。 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元宵或者汤圆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看到了大家的很多答案，我们来分享一下哈。捞个毛西问我们说，你们有没有吃过炸汤圆啊？ 吃过，超级好吃。 哎，我真吃过。你知道什么状况下会吃炸汤圆吗？ 什么状况下？ 就是汤圆会先放一段时间，比如说正月15的时候，但是放个3-4天可能稍稍有点不太好的时候，就我爸会觉得说哎呀， 快存货的感觉啊。 对，就这么煮出来可能有点酸，炸一下就好了，就炸一下可能就稍微那个味道就没有那么重。 炸汤圆呢，在这个湖北有一道名菜叫做雪菜炸汤圆。 雪菜 就是平常都可以来吃到，就是它本身炸完汤圆以后呢再跟雪菜炒一下，非常好吃。 就捞个毛西跟我们说呢，在我们老家啊，每年正月15的时候就分2种吃法，一种是煮熟的，一种是炸的。炸完之后表皮酥酥的，里面软软的，再加上黑芝麻，我的最爱，完美。 是的，你刚才说到了，你看那个甜甜的馅儿当中呢，我想来想去觉得好像还是黑芝麻馅儿的是最爽的。 所以今年黑芝麻是人气担当嘛，在提前的这个春节在元宵节节前大数据当中显示出来哈。当然呢，东东他说我爱吃各种的水果馅儿，但是儿子呢只爱吃黑芝麻馅儿。老公呢，我儿子爱吃什么他就跟着吃什么。 老公就是反正你们煮出来什么我都吃就是了哈，反正吃元宵就 OK。 很好说话哈。 对，这个费劲儿呢说郭鹏一定喜欢吃茄子香菜馅儿，有没有搞错？我最讨厌吃茄子，然后就再加上香菜，这个搭配组合确实有点奇妙哈。 他就是故意逗你的哈，茄子香菜馅儿你喜欢吃还不一定有人喜欢卖呢， 不一定还做得出来呢。 哎、 对、啊， 但是今年元宵节呢有一个新的特点呢，就是很多人开始自制汤圆了。 自制， 因为这个糯米粉的销售增长特别快，人们对于食品安全要求的这个提升，还有 DIY 的喜爱，所以元宵节前有很多的人都开始自己做汤圆了。 你会发现现在呢，很多人的在去做一样东西的时候，实际上真的是纯粹变成一种喜爱，或者真的想探究一下之中的一些奥秘啊，不像原来呢，我觉得图个新鲜或者图个嘴快就 OK 了哈。 还有很多人其实都提到了这个巧克力馅儿的哈，刚刚我好像有看到了 燕子， 燕子也提到了，他说巧克力馅儿的，我也喜欢吃巧克力馅儿的，你反正都是甜的嘛，你也知道我的口味 啊。反正就是这个今天这个话题呢，和我们前两天那个减肥的话题真是相应程序啊，就是不管你包什么，都是外面一层糯米，里面一层厚厚的这个糖啊，或者是油啊、淀粉，哎，算，在元宵节这一天就不要想这些了，好好吃完一顿再说哈。 就是先长胖起来，接下来的时候可以跟着春节，就是这也是春节期间了，反正长胖的肉就一起来减吧。 不吃好点，我怎么能有力气去减肥呢？ 至理名言说得好。这首歌来自李琦，关于爱，同时也是电视剧《我在桥上看风景》的主题曲。我们也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等着你更多的答案。元宵或者汤圆，你喜欢吃什么馅的？ 我说什么是唯一难题，都是关于爱的真理。黑白照片记录的过去，静止的秩序，模糊的回忆。就算未来有更完美科技，诉说关 都有自己的命运，用多少相遇换多少别离，爱是试着生存的 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参与了娱乐最王牌的互动是吗？ 哎呦，怎么突然出来这个感觉阴风煞煞的感觉，对啊，是前天晚上参与了一下啊。 白洁啊，昨天在节目里面跟全北京的听众朋友说郭鹏讨厌吃茄子，但是听众朋友们，你们未免太可爱了吧。说完这句话之后，好多人跳出来说郭鹏，我给你包一个里面是茄子馅的好不好呀， 包一点点茄子反正我都不会吃。不是，再说谁会包茄子馅的汤圆，因为汤圆外面就很糯，里面也茄子很糯，这个口感太奇怪了吧，大肥肉放在嘴里的感觉哈。 小陈杰说了，我给你包一个里面包着厚厚茄子的汤圆吧。你得有多爱郭鹏啊， 太坏了你们啊。 还有管笨笨哈，还有晶晶都一直在提醒我这件事情。 好吧， 什么馅的汤圆哈都可能会出现，因为如果你自己喜欢吃的话。刚刚我看到小莹她说，我今年就是自己摇的元宵、 哎、 因为我爱吃巧克力，但是我没有买到单品巧克力馅的，所以我就自己摇。 来这儿说一下哈，小莹说到的这个元宵和汤圆之间的区别呢，还真的有一点点，就是元宵其实是先把馅儿放在糯米的那个篮子里筐子里来回滚，所以叫滚元宵嘛、 嗯、 那汤圆其实就是把所有的馅料包进去，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小不同哈。 嗯，还有南方北方叫的这个差异哈。 今 天咱月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元宵或者汤圆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依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月秀的后花园当中参与互动、 哎、 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想继续跟大家推荐一下在今天元宵节的好去处。 是，刚才跟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崇外的非遗博物馆，继续来看一看，如果您住在城东部的话，可以去朝阳区的高碑店啊，元宵灯会上去感受一下过节的气氛。在漕运文化广场当中，您可以看到很多表演，比如说赏花灯啊、猜灯谜啊、闹元宵等等等。这一次的高碑店的这个元宵灯会呢，是以廉政吉祥、传承古村文化为主题的啊。当然呢，在这期间呢，居民能人、企业巧手也会充分的发挥他们自己的想象，利用小木条啊、铁丝啊这样的一些其貌不扬的小工具，去亲手制作千余盏的花灯哈。 如果您去到这个现场的话，会发现各种造型各异的花灯 都有， 有寓意和平的紫荆花、熊猫花灯，还有旺财平安的福狗花灯，以及带有我们冬奥会特色的五环会标花灯等等等等的、 嗯、 在这里都可以看得到。活动现场呢还设置了300多条灯谜哈，谜面有，我可以先告诉大家几个，您先提前猜一猜。 行， 就比如说一再替人发言， 嗯， 这个谜底是什么，想想啊。还有心无杂念长寿道，

这是来自苏打绿开启我们7:36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是元宵节，要再次祝愿大家元宵快乐。 元宵快乐。 是，今天和大家互动话题啊，元宵和汤圆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了，说元宵节前有一个汤圆数据大揭秘。 嗯， 就通过这个生产厂家还有大家的购买程度呢，这一次京东是通过数据维度关联用户的画像，找出了不同特征的消费群体对于元宵馅儿料的一个偏好。 嗯，我们来看一下，从这个性别上来看哈，男女确实是不一样的。喜欢混合口味以及水果馅和花生馅的这个馅料当中呢，女性用户就比较高一点，但是选择鲜肉馅、豆沙馅和黑芝麻馅的男性用户会比较高。我觉得这简单来说就是男性会比较传统，另外就是比较爱吃肉，女性呢相对来说会觉得哎，比如有水果啊，或者有小清新，颜值也非常重要啊， 主要是甜甜的嘛。 哎， 但从年龄上来看呢，混合口味啊，水果馅、花生馅是80后相对来讲比较偏爱的一项馅料的这个口味。 嗯， 还有像水果馅混合口味鲜肉馅是90后偏爱的馅料。 嗯， 但是像豆沙馅、黑芝麻馅、花生馅这是70后偏爱的馅料。 哦， 但是豆沙、鲜肉、黑芝麻馅这是60后馅。我怎么觉得没什么差别 啊？对啊，我觉得就是把几种馅料呢，就是一二三你喜欢，二三四他喜欢啊，一三四他喜欢，这种感觉哈。 但是从职业上看呢啊，比如说像公司白领比较偏爱鲜肉还有豆沙馅儿的 重口味， 嗯，但是水果和混合口味呢就是一些服务业的从业人员还有事业单位人员偏爱的一些馅儿料， 自己对号入座啊。花生、 哎、不知道就是画的对不对哈。 对，花生馅儿和黑芝麻馅儿呢是教师比较喜欢的口味，而这个黑芝麻馅儿和鲜肉馅儿呢是金融从业者偏爱的馅料口味。反正呢就是我喜欢吃鲜肉馅儿的和黑芝麻馅儿的，你就不停的在帮我去套这样的一种你自己的这种方位就是了哈。 对，但他这是只是画了一个关联用户的画像哈，但是大家呢可以对号入座，也可以提出自己不同的观点、 哎、 来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你喜欢吃的元宵馅料是什么样的。潘潘说啊，最喜欢的还是无敌黑芝麻馅，也是这次的人气担当，还有呢就是我们大内蒙才有的酸奶馅的 老乡啊。 哎，真的有酸奶馅的？ 有酸奶馅的。 口感怎么样？ 你没有去过大内蒙你不知道，就是大内蒙几乎呢可以把任何酸奶做成你想象的样子， 哇、 哦！就是不停的，比如，当然饺子好像没有啊。 可以做酸奶煮茄子吗？ 算，完了，今天这个梗完全不能破掉了哈。 你知道大家有多可爱，各种提供。各种就我这酸奶煮茄子已经算一般口味了吧基本上刚刚给你提供这些 香菜煮茄子啊， 茄子的365种做法。 对对对， Nora 呢他说这个巧克力馅儿这个是最好的，他说就只有巧克力。哎，喜欢吃巧克力馅儿的人，因为我发现比如说现在月饼也能做巧克力馅儿的， 嗯， 这汤圆元宵也能做巧克力馅儿的，那就是喜欢巧克力这种口感的话，什么馅儿都可以放点巧克力呗。 真的是好吃，而且汤圆煮出来确实是好吃的。 嗯， 但妞儿也跟我们说元宵啊他只吃稻香村的，最喜欢可可黑芝麻，但是比较讨厌山楂口味的。 嗯， 但是呢吴三半就特别喜欢山楂口味的。 对， 喜欢的是山楂和巧克力。 嗯，这个混搭挺有意思的。Fiona靠说啊 Fiona 菜说，今天呢我要尝试的是榴莲水果汤圆，那得是多么有气味的一种汤圆啊。 他说我觉得没吃之前哈满屏都是味道啊。 对， 但是今天决定尝试一下，尝试完之后可以告诉我们怎么样。反正我没有什么勇气敢去尝试这个样子。 我最喜欢的是刚子这个， 你敢尝吗？ 刚子说我喜欢灌汤冰糖肘子馅儿的元宵，这跟刚才这个茄子和香菜这有一拼啊。 这一定得自己家做吧，这外面哪有卖的呀，我都就替你觉得担心哈、 太厉害了、 但是玄女涅槃呢跟我们说，哎，有没有人喜欢吃玫瑰馅儿的？玫瑰馅儿的我只知道就是这个云南的玫瑰饼里面有，但我还真不知道有玫瑰馅儿的汤圆。 反正我今天听完了以后就感觉，反正元宵是个筐，啥馅儿都往里装。 对，但林文牧原也提醒我们了哈，因为大家平时呢吃这个汤圆或者元宵的时候比较不太注意，但因为含糖量还是挺高的。 嗯， 他说我吃的话就是去买一些无糖的元宵或者汤圆，这样更健康一些，特别是对一些比如说已经开始有这个糖尿病啊这样的一些患者的人群、 对对对， 还是要注意这个糖分的摄入。 很有道理，但是我在想，我刚才看到的第一反应是你买一个无糖的汤圆，那不就是一个糯米团子吗？ 哎，但是刚刚也有朋友跟我们说啊，他说自己的爷爷以前就是特别喜欢吃这种，是安安跟我们说，我吃的就是没馅儿的， 没馅儿。 我记得小时候爷爷最喜欢吃的纯糯米面的元宵，然后再蘸白糖吃。 嗯， 所以耳濡目染的，我也非常喜欢吃这种方式。 好，也是一种吃法，非常挺有意思的啊。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庄心妍，叫做《对的人》。 不想，不听，不问。是否在每一个梦醒时分，风声笑声心跳声，他用着提醒的口吻，我尽量隔不同世界，也许没人记得感动的泪，只是苦中作thank you。

是朱静熙打入到 iTunes 榜单当中的一首歌，叫做 Shadow。 但是今天选择它的原因呢，是因为有一部同名电影已经传出了这个定档的消息哈。就是春节档热乎劲儿刚过，但是暑期档的消息呢已经有两档重磅的电影就定档了。 是 张艺谋和姜文，提到这个导演的名字就已经觉得说哇，品质保证。 对，当然呢，张艺谋导演的新作影拍摄以来呢，保密工作一直做得非常到位。那现在呢，片方终于是透露了消息，这部影片呢将于今年的暑期档来公映。也是由邓超、孙俪、郑恺和王千源、胡军、关晓彤、吴磊、王景春等主演。哎，你听听这个阵容啊， 先听 到感觉一举囊括了所有的中生代跟鲜肉的这种阵容哈。 你看邓超跟孙俪哈，夫妻档这次搭档来出演张艺谋的电影，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噱头。 对， 片方呢还发布了一个二元的海报，就通过这种对比哈，明与暗，阴与阳，就是海报的这种构造非常的简单，但是却蕴含了很多的遐想。 对，这个一生二，二生二生三，三生万物啊！ 你这是被唐人街探案洗脑的不轻啊！ 是，影呢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替身的故事，所以呢这一次发布的海报分别是以阴阳和黑白为名，反正大家都会有一点点玄学在里面了哈。 嗯，张艺谋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在这一部新片当中，在暑期档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了。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王菲的歌曲《影子》。 只是一场错。

花开见芒果，但是车不长几个，长得好轻红似火，各自人民肩并肩，前进的道路多宽阔，我的手鼓纵情唱，快马加鞭战十字坡，春光永远在边疆，歌声永不落。 拿起手鼓唱起歌，然后呢再猜着灯谜吃着元宵，这就是今天元宵节的标配了。8:05，这里依然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这次呢，这个莫文蔚的打起手鼓唱起歌，应该呢有一种让你在电子的感觉当中来吃元宵的感觉哈。 今天加上电子味儿， 电子味儿的啊，等等等等等， 电子加上，就现在想到什么都想跟你的茄子联系一下。大家今天玩坏了哈，来看各位的答案。今天小云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元宵或者汤圆，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 对， 因为这个黑芝麻馅儿的确实是。就是整个调查的过程当中都会发现说，哎，票选率很高啊， 没错没错， 人气担当。爽爽羊说，赶巧不巧啊，单位早起吃的就是黑芝麻馅儿的， 单位很保险，用最好的这种就是最广泛的 大众口味 来伺候你们的胃哈。啊 ，Candy 说必须是自己做的黑芝麻馅儿和生巧馅儿啊。今早煮了这个稻香村的汤圆，闺女只吃了半个，但是我做的她就能吃十个。 嗯，还是妈妈的手艺好一些哈。金生君们也跟我们说，去年的单位发了8袋汤圆，感觉吃了一年，其中有一款乳酪味的，哇，至今难忘。 对， 这是很好吃呢，还是味道怪怪的呢？因为刚刚你不是有提到大内蒙说有 酸奶味 的， 对，他说今年呢发了6袋，那也很奇怪啊，你去年发了8袋汤圆，吃了一年一款乳酪味的至今难忘，那你每天都吃点不就好了吗？让它一直回味在你的嘴中哈。 太甜了，天天吃确实有点齁得慌啊。然后天上的云，应该这是一个小姑娘用自己妈妈手机给我们发过来，她说我11岁，我只喜欢吃黑芝麻馅儿的。 小妹妹，我跟你的口味是一样的，我也只喜欢吃黑芝麻馅儿的，我不爱吃茄子馅儿的。 正想吐槽你。人 DWJ 他说花生馅的也好吃啊，为什么没有人说呢？ 对， 刚刚有很多的人提到了花生馅哈，包括这个大数据的图像画出来好像是70后比较喜欢一些。 对，月呢说黑芝麻花生，另外他说到了一种紫薯水晶，哎，这个好像比较小众一点点哈。 嗯，白云也跟我们提到了说，哎，这个桂花馅的元宵也挺好吃的呀，吃到嘴里有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然后希望我们下了班也赶快去尝尝。 对，刚才我们那个弦子也说啊，这个桂花馅的非常非常好吃，桂花米酒感觉非常好喝，桂花本身有种特殊的香气哈。 嗯，这两天过节哈，也想给大家推荐一些演出。明后两天呢，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一部话剧，叫做《苏东坡》，这是四川省眉山市和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联合出品的。 对，话剧这个《苏东坡》呢，是通过了对于苏轼的仕途、失落以及情感等这方面的立体的呈现，展现了一个富于创造、乐观豁达、才华横溢、刚正不阿这样的一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美食家的形象。 但因为苏东坡一生呢对家乡都非常的牵挂，所以剧组在创作的时候加入了很多的四川元素。 嗯， 这个四川话一出哈，想不笑都难。 我知道苏东坡是四川人，但是我真的没法想象他说四川话。 摇的， 对呀，摇的红烧楼是吧。 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四川籍的女歌手吉克隽逸，她的新歌叫做《喊你的名字》。吉克隽逸呢，也希望用这首歌来鼓励人们勇敢的去表达爱，把那些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自白、感谢和关心，都化成行动去表达出来。 要得。 摸你猫的眼睛，在这个世界上。此刻我只看见你，没有掩饰的余地，

今年投资投什么？要投就投中国黄金投资金条，品种多，规格全，收费低，变现快，还不快来中国黄金旗舰店，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投资需谨慎。 张阿姨，该登机了， 那怎么办？我还没来得及在机场环球蓝联柜台退税呢。 回国也能退，中国银行联合环球蓝联推出了退税通服务。 是吗？ 在境外有环球蓝联标志的商店消费后，填写退税单，海关加盖图章，携带相关材料，回国到中国银行指定网点就可以退税了。 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各营业网点或95566。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Talking and drinking what we could find, burning all those candles and staying up through the night. We make reservations for the places we know we never tried, but then oh, we found some rich love. I remember feeling broke as a bottle of wine. I didn't move to the city to count on my pennies or worship the Hollywood sign. To say, hey man, nice to meet you, you should take every one last time. Then I know, 'cause I found some fake love. Broke as a bottle of wine, but drink with you all damn night.Trying to trade up, 'cause if we don't find money, then what we got, honey, is just enough. We got some love. Just say, hey man. Just say, hey man. Just say, hey man. Just say, hey man. Just say, hey man. Do you remember dancing at parties out in the yard? We wouldPiss off the neighbors, they'd eventually call the cops. And I was saving up for something, hoping life would finally start. 'Cause oh, we had some new love. Broke as a bottle of wine. Ooh, but drink with you all damn night. Ooh, broke as a bottle of wine. We don't find money, what we got, honey, lifts it up.We got some rich love. Just say, hey man. Just say, hey man, nice to meet you. Just say, hey man, nice to meet you. You should break it all last time, and I know it's not. 提到有人用四川话来演绎苏轼，但是呢，也有人用河南话来演绎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这也是改编了一部话剧。 嗯，河南方言的话剧呢，《一句顶一万句》呢，将于本月的20号到4月22号在国家大剧院的戏剧院来上演。啊，当然呢，我觉得这个河南方言版的这个《一句顶一万句》的感觉也挺不错的，因为他的编剧刘震云实际上本身就是河南人嘛，对不对哈？ 嗯，也是原著小说的作者啊。这一次改编呢，导演牟森说，讲的不再是一个传统的故事，而是几个人物对于全世界说几段自己的心事。 嗯， 把经典的小说改编成一部话剧，其实难度真的挺大的。那在20号到4月22号，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将会上演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改编的话剧。之前呢，这一本书也被改编成了同名的电影。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就是同名电影片尾曲，来自周晓鸥的《旁边》。 还是短暂。在皱纹改变许多事情之前，靠 那怎么办？我还没来得及在机场环球蓝联柜台退税呢。 回国也能退，中国银行联合环球蓝联推出了退税通服务。 是吗？ 在境外有环球蓝联标志的商店消费后，填写退税单，海关加盖图章，携带相关材料，回国到中国银行指定网点就可以退税了。 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各营业网点或95566。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早安夜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前两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大家都很喜欢的吴彦祖参演的《古墓丽影：缘起之战》呢，即将同步北美3月16号在内地公映了。 对，是说到吴彦祖这声调都变了哈，扮演新版劳拉的瑞典女演员呢 Alicia Weekend 和这个香港的男演员吴彦祖组成了高颜值探险二人组，是深入到了失落千年的异域遗迹，去发掘了古国墓葬当中的一些神秘的力量哈。 但是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呢，吴彦祖这一次的表现呢，就更是一大惊喜了。他在片中饰演的探险船长陆仁跟整个劳拉哈是完成了历险的历程，两个人不仅呢同时战胜了海上风暴这些大自然的考验，还并肩对抗人多势众的反派组织，更重要的是这次人物造型和人性的这个个性的设定都非常的有魅力。 我跟你说，好莱坞这次选角绝对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之前的吴彦祖其实自己所拍的一部这个美剧当时也是引起了这个整个美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响啊，所以我觉得选他不光是高颜值，其实他的这个面孔的熟悉度也是足够满分的。 心跳乱了节奏，梦也不自由，爱是个绝对承诺不说，撑到一千年以后放任无奈淹没尘埃，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我的泪光

迎着风。 都傻都傻都傻吧，把一切都交给他吧，自然的像植物放在那放在那。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now. There's no good, never bad now. 天真的像动物。交给他吧，自然的像植物放在那放在那。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now. There's no good, never plan now. 天真的像动物。 Open now, open now. 看着人生你那放开人生脚步，白白飞夜生。 Hey, 你到底害怕是什么？ 好好的，8:38，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这时段一回来呢，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电视剧哈，这非常热了。这个电视剧之前一直比较低调，但是一爆出来阵容名单的时候，所有人都很惊艳，说你确定你这拍的是电视剧不是电影？ 我们来看一下哈，由章子怡主演的首部电视剧，注意要画关键词，章子怡和电视剧哈，帝皇业近日开机。男主角呢是由周一围来扮演的，这两个人呢曾经在这个演员的诞生当中是合作过，而且呢章子怡当时就发出了这种少女的迷 媚眼，完全不掩饰 对 他对于周一围的喜爱， 好喜欢你好喜欢你。然后呢这个剧目呢他俩终于可以一起来合作了暂时现在定的是80集，改编自小说叫帝王业啊。 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章子怡就是通过演这个电影出道的，所以呢他就是工作这么长时间以来也一直接的都是电影，从来没有演过电视剧， 从没有演过电视剧。 对，所以也被大家拎出来说，哎，你看从来不演电视剧，就是大荧幕的演员。 对对对， 那这一次第一次要接触电视剧的时候，肯定对剧本来讲是挺挑的。 对， 当时刚刚决定说他要出演的时候啊，男主角人选哈，来给大家数一数，从彭于晏、钟汉良、刘烨、胡歌到张震、周一围，就整个试了一个遍，就像是大型的相亲现场一样。基本上演技比较合适的，然后适龄的男艺人都被拉出来溜了一个遍了。 我对你刚才说的这个说法表示强烈质疑，谁相亲能相这些人的话，这相亲的质量太高了哈。当然了，帝皇业呢之所以这么受关注，是因为除了这个章子怡出演的第一部电视剧之外呢，它本身就是一部大女主的超级大 IP 哈。 嗯，因为小说帝王业真的已经有非常多的这个书迷和粉丝了，所以一开始确定说要改编的时候，网络上其实一开始是有不可避免的很多反对的声音嘛， 不要不要不要改， 哎，对，给我们留下一方净土吧，不要去改它。但是呢，当这个帝皇业被众多的爆出说，哎，确定了，最后主演的阵容是章子怡加周一围的阵容的时候，书迷们瞬间开始掉头说，我有点担心这个剧本配不上这么好的演员阵容啊。 哎，我跟你说，你们真的是操碎了心，你知道吗？反正真真假假左左右都是你们。反正我觉得男友穿越，女友大女主，这都是表现出了自己的一种在内心深处的一种文化的情感哈。 其实这也算是子怡的一个新的尝试嘛，谁规定演电影就不一定演电视剧，或者说拿过大奖的女演员就不可以做一些接地气儿的事儿。像之前呢她也演过小少女啊，比如说接下来的来自电影《非常幸运》当中的主题曲《爱一点》，这是章子怡和王力宏一起演唱的。 去更远地方，天上的月露出半只脚，看地上有个人还睡不着， 云遮住光，遮住夜更长，风轻轻穿过你的头发，夜闭上双眼不说话，我知道你在听我怎么想，我想说

gotta believe it when I say it only happened once. Mm-hmm. I tried and I tried, but you'll never see that. You're the only one I wanna love. Oh yeah. She said, "Boy, tell me, oh, what I say, yeah. Was it real or just a show?" 版本的好浪 太 remix 了， 这首歌确实混了很多的版本，但这首歌曲稍微动感一点哈， 是很有 feel 啊， 嗯，带给大家上班路上的欢乐节奏。那接下来呢，我们画风一转，小清新一点。 嗯， 昨天凌晨呢，发新歌的不仅仅是有张靓颖，还有胡夏，因为昨天她过生日，在生日当天推出了个人专辑的第二支单曲《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嗯，从这歌名当中就能看出来，这肯定是一首老歌了啊，而且来自于著名的孟庭苇的翻唱之作。重新演绎的这种悸动的初体验，也是跟歌迷一起共同回忆了一下陪伴岁月当中那些初见的时光当中的一种感觉哈。 嗯，这是翻唱自孟庭苇的经典之作哈，一字一句呢诠释出了少女初恋的时候想要告白，但是却又不停的试探不敢靠近的那种羞涩的场景。 嗯， 因为这是一个女孩的心事。 对， 那么胡夏呢重新翻唱了之后，她就把一个悸动的暗恋故事来娓娓道来，在低音前唱当中完成了青涩初见的释怀。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绽放它留给我的情怀，春天的手要翻越它的等待，我在暗暗思量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燃烧它不承认的情怀，清风的手呀试探他的等待，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怎么舍得如此接受你的爱，从来喜欢都会被爱成悲哀，怎么舍得如此伴你入胸怀，当我越是深爱脾气就会越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同时凋零同时盛开，爱情的手压拂过她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她轻轻地摘。将它轻轻地摘， 来喜欢都会被爱成悲哀，怎么舍得如此烂泥如胸怀？当我越是善来，脾气就会越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同时凋零，同时盛开。爱情的手压不过他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他轻轻地拆。爱情的手压不过他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他轻轻地拆。 真的是低吟浅唱的感觉啊，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对， 这是胡夏在生日当天呢发布的新专辑的第二支单曲， 重制版的之后的这个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呢，确实给了我们一种全新的感觉。我刚才还说好像听起来比老版的感觉还要好听一点点， 因为配器就洋气了一些、 配器要丰富一点点，好像更适合我们现代人的耳朵哈。 今天是元宵佳节，今天咱约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元宵或者汤圆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很多朋友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选择哈，不管是这个黑芝麻的、豆沙的或者是花生的，其实吃元宵呢就是一种过节的习俗。 对， 然后在元宵这一天呢，我们赏着明月吃着元宵，好像这个节才过得有滋有味的一些。 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经常跟大家说到的一句话就是一定要仪式感，我觉得其实在什么规定的时间当中去吃什么样规定的一些食物，也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而不是像我们俩说的不管什么节气就吃顿饺子这就不太好 今天不能吃饺子了哈。 对， 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晚上适不适合赏月呢？今天呢因为云量略有增多，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气温比昨天有所升高的。白天是天气晴朗、光照充足的好天气，小北风的吹拂之下也加快了气温上升的步伐。 预计平原地区最高的气温呢能够达到13度左右，早春的气息已经扑面而来了。今天和明天两天呢是适宜大家来进行户外活动的哈。 但是因为有这个薄云啊，所以说晚上的时候圆月是时隐时现的，赏月的时候也别有一番乐趣。但是也要提醒大家的是，晚上的天气比较冷，大家关灯赏月的时候也要注意保暖。 请大家来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一下自己的着装和服装，预防感冒。 那还要提醒大家，现在也是冬春交替的时间哈，气温起伏也是比较明显的。三月份呢因为这个季节变化、人员流动这些原因，所以感冒这些呼吸病就发病的几率会比较高一些。 对，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任贤齐和杨千嬅，花好月圆夜，祝愿大家月圆人团圆。 花好月圆 吹呀吹，吹入我心扉，想念你的心砰砰跳不能入睡，为何你啊你不懂我花的友谊，只能望着窗外的明月。 月儿高高挂，弯弯的像你的眉，想念你的心只许前进不许退。我说你呀你，可知流水飞无尽，带你飘向天上的宫阙。就在这花好月圆夜，两心相爱心相悦，在这花好月圆夜，有情人儿成双对。我说你呀你，这世上还有谁能与你鸳鸯戏水，比翼双双飞。 那今天的咱约秀也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我们下周再见了， 下周一我们再见。 其实那就问蜻蜓， 那就问蜻蜓，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就在这花好月圆夜，两心相爱心相悦，在这花好月圆夜，有情人儿成双对。我说你呀你，这世上还有谁能与你鸳鸯戏水，比翼双双飞。